天是各式各样昆虫最活跃的季节，其中有一种叫得最大声，它就是蝉。蝉的幼虫生命力很强，就算埋在地下很多年，它都会破土而出，重见天日。可惜当它成为真正的蝉之后，只可以生存几日，就好像我和它的爱情一样。 早期会暂时搬入嚟我宿舍嘅，下个月一号一定可以准时交间屋俾你嘅。 咁嘅，我打算装修嗰间屋，然后我想早期搬翻去住。 吓、啊？ 祖森，你系早期嘅唐大哥，我想征求你嘅意见先。我想向早期求婚。 咩话？求婚啊？你哋识咗唔够一个月、啊？ 系，我知道。我份人一向都好小心，我已经考虑得好清楚啦。 玉生啊，早期咧不嬲都好任性噶，好自我中心，我都搞佢唔掂噶。 我有晒心理准备噶啦，我打算照顾佢。 早期咧向我表示过，佢唔打算揾嘢做。 我经济冇问题啊， 佢人不停咁样痛失呵护噶噃。 我会尽力噶。 唉，既然你咁有诚意，咁我祝福你啦。 多谢你，阿祖森。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下早期嘅意思。 好啊。呢、這个玉满堂一定中意向难度挑战。佢同早期根本就系两类人，而且早期又点会中意咁呆板嘅生意人啊？佢一定会好失望。早期，你话呢、這个玉满堂系咪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噶啦？ 啊，祖森啊，你啲口气真系好似祖张噶。其实玉满堂条件都唔错啊，我又唔系咩公主。 做咩啫？一时挫折就志气消沉。 咁你话我知啊，点样先至可以熟翻胜利路七号啊？ 唔系一定要住喺呢度噶。 唔通一世住喺你宿舍，直至正式嘅女主人出现，下逐客令改我先走咩？ 早期啊，点解你唔肯挨下啫？ 做咩要我挨、啊？过去嗰五年啊，我仲挨唔够咩？爸爸病咗咁耐，祖张又唔生性，每件事都要我一手一脚打理。你知唔知好多时我辛苦到喊噶？我好痛苦，我受够啦。而家有人愿意照顾我。点解唔可以俾我过啲安乐日子啫？ 咁你爱佢咩？ 唔爱，我唔爱佢，我只爱你，只爱祖张，只爱我自己，我亦都唔爱张三李四，因为我已经睇清楚佢哋。 早期啊，我真系希望有能力照顾你啊。 其实翁满堂个人都唔错啊，佢识好多嘢噶，白手兴家，你唔觉得咩？ 早期啊。我觉得佢呢个人咧比较深沉。 哎呀，36岁啦，唔成苦心，你又会嫌佢肤浅嘅啫。做乜你咁唔中意佢嘅啫？ 哼，咪妒忌咯，妒忌佢咁轻易啊就抢走我细妹咯。 傻瓜，我永远都系你嘅好细妹嚟噶。嗯，好嘢，祖张可以翻嚟啦，快啲 call 佢啊，叫佢参加我婚礼啊。 嗯。祖张，早期要结婚。 啊，同边个？我识唔识噶？ 玉满堂。 咩啊？系佢啊？ 系啊，系佢啊。 哼，呢个人成人之危，又玩手段， 霸租我间屋，哦，而家又嚟呃我阿妹系嘛？ 祖章啊，你咁讲又唔系好啱啊，系你自己赌钱输咗间屋噶。 哎呀，总之我唔赞成啦，我唔会翻嚟参加婚礼嘅。 祖章啊，你唔好搞到早期唔开心啦，佢得翻你一个亲人嘅咋。 咁做咩啫？咁仲有你呢个好大哥嘛？ 你翻嚟啦，点啊？你而家生活成点啊？ 几好啦，我个 friend 啊开个农庄，咁我喺佢嗰度都生活得几好。 咁我汇机票俾你。 你顺便汇啲钱过嚟啊？ 做咩？ 赚钱啊？ 咩话？乜农庄都有赌局嘅咩？ 咁生活苦闷嘛，大佬。咁喺酒吧咁啊玩下 pair 牌，有闲钱嘅，我玩到好细噶啦。 咁你想要几多啊？ 五千几蚊啊？ 唉，好啦好啦好啦，我汇埋俾你啦。 哦。 喂喂喂喂，你一定要翻嚟参加婚礼啊！早期好想你祝福佢噶。 唉，我都唔明阿早期做咩要教咁嘅人噶？哦，唔通真系为咗啲万恶嘅金钱吓？ 系啊，的确系邪恶嘅现实。逼早期走入狰狞嘅苦口添啊！但唔知系边个将间屋双手送俾人嘅咧吓？ 唉，唔讲啦，你快啲汇钱过嚟啦！系咁啦吓。 估唔到一场赌博竟然造就咗一段姻缘。郁满堂细心周到，由公司调派咗两位小姐帮早期筹备婚礼，所有细节全部都照顾周全，有求必应。大屋重新装修，布置比以前更加有品味，而且屋契仲写咗彭早期个名添。我对呢段婚姻渐渐觉得放心，或者早期决定嫁俾郁满堂系一种福气呢？我衷心祝福他们。婚礼好顺利地进行，郁满堂彭早期的婚礼变成了城中的盛事，非常之热闹。早期清丽脱俗，简直是天仙下凡，而郁满堂的肤色稍微黑了一点，身形外鬓更加显得不相称。忙碌咗一日，直至婚宴完毕，一对新人返去胜利道大宅，依然唔见祖章嘅踪影。当大家不以为意，以为佢唔会出现嘅时候，呢、这个重要嘅人物就走咗出嚟。 祖章，你返嚟就好啦，大家都好挂住你啊。 哦，祖奇，你好靓。 祖章，我几惊你唔返嚟啊，欢迎你返嚟屋企啊。 咩屋企啫？呢度唔系我屋企。 祖章啊， 哎呀，你唔好以为牺牲自己同啲咁嘅人结婚攞返间屋至得㗎。呢度唔再係我屋企啊，我唔会返嚟住㗎，我冇咁衰仔啊。 祖章， 你收声啦，老狐狸。 祖章，你太过分啦。 做乜嘢啊，彭祖心，连你都俾佢收买咗啊。 我只係讲道理咋，要怪人点解你唔怪自己啊？既然你唔鍾意留喺度，咁咪嚟我度囉。 好，话晒你都係姓彭㗎，咁我哋走啦。 祖章，祖章， 放心啦，早期我会睇住佢噶啦。你哋咧早啲休息，你哋听朝早机玩得开心啲啊！我保证祖章会留喺度，直至你度完蜜月翻嚟。 好啊， 祖心，唔该晒你。 祖章由始至终都唔喜欢呢个妹夫，佢认为自己之所以赌输，连祖屋都双手奉送俾人，系俾奸人所害，而呢个奸人就系郁满堂。我答应过早期在他的蜜月期间好好地照顾他的宝贝哥哥，但怎都估不到祖章竟然令我这个奉公守法的副教授被宿舍的左邻右里投诉。怎么啊，早期法国饮酒区好不好玩？ 好啊，好好玩啊，我真的希望呢可以一世住在碧绿海岸啊。祖心啊，你那个几大头虾，我玩到啊，跌咗只结婚戒指都唔知喎。 你真系啊！咁玉满堂有冇怪你？ 冇，佢对我啊都不知几好啊，简直系纵容我啊！我越嚟越觉得我做玉太咧系聪明嘅选择啊！ 咁咪好咯，系啊，早期啊，既然你翻咗嚟，我睇要商量下点样安置祖章啊！社监要赶我走啊！ 吓，咩事啊？ 祖章饮醉酒，晚晚都嘈到宿舍啲左邻右里拍门投诉，我谂我哋要谂下办法啦。 唉，好啊，我搵佢倾下。 果然明艳照人喎、啊，早期，估唔到你都享受呢段婚姻、啊。 我好踏实噶，祖章啊，搬翻嚟同我住啊。 好， 咁啊好啦，快啲执行李啊。 咪住，嗱，你叫姓郁嘅搬走，俾翻间屋我哋啊。啊， 祖章啊， 冇可能啊嘛，咁咪系咯，根本就冇可能。 祖章啊，你唔好同全世界作对啦。 喂。我只是讨厌郁满堂啫，迟啲你会慢慢发觉佢嘅真面目噶啦。 点都好啦，你唔可以成世住喺祖心呢度噶嘛。 哦，咁我明嘅，我讨厌人，人讨厌我嘅啫。 不如我帮你搵个间屋搬啦，好唔好啊？ 哼，你啲钱系嗰个衰人俾你嘅，我唔会用你啲钱嘅。 咁你到底想点啫？ 咪露宿街头咯，咁得唔得啫？ 你唔好咁啦，祖章啊！你振作啲，搵份嘢做，好好咁生活，成家立室，等我哋可以放心，好唔好？ 好，好，好，好，好，咁我翻美国啦吓。 好啊，如果你觉得开心嘅，我都赞成嘅。 但系我冇机票、啊。 放心啦，早几日我喺街嗰度执到一大袋银纸、 啊， 一年之后咧冇人认领，咁呢袋银纸就系我噶啦。呢笔意外之财，我同你两份分啦，好唔好？得啦得啦，一于咁话啦，我同祖心会帮你搞手续噶啦。祖心，你入嚟啊！ 点啊？商量好啦。 哼，伪君子。 啊你，早期啊，你话佢呢啲咩态度啊？好彩我同你系佢大哥同埋妹咋。 算啦，你唔好咁话佢啦。 咁唔系咩？做咗佢老婆仔女啊，要对佢一世咁啊，惨啦。 哈！你仲讲？ 唉，唔讲啦，唔讲啦。你啊，真系前世欠咗佢嘅。 你咧？ 我咩？ 你咁好人啊，点解仲未有女朋友啊？哦，你系咪有咗女朋友？但系唔讲俾我知啊。嗯，快啲讲。 十划都未有一撇啊，又一定会介绍你识嘅。边个啊？入嚟啊！ 嘿，早心。 嗯？ 咦？你有人客啊？冇，我嚟还翻本书俾你噶。 睇得咁快嘅，哎，道边啊，同你介绍啊，佢我堂细妹早期啊。 哦， 早期啊，道边张文系中文系客籍讲师嚟嘅。 哦， 叻啊咧，日本人教中文，《红楼梦》佢仲熟过我啊。 其实咧，家母系华人，我哋其实系美籍日本人嚟嘅。早期，好高兴认识你喎。 我都系啊。sorry 啊，我约咗人啊，走先啊。 我送你啊。 唔使啦，我自己有车啊，走啦，拜拜， 拜拜。 祖心啊，估唔到你个妹咁靓噶噃， 佢结咗婚噶啦。早期啊，过两日你就同祖章去美国。 嗯，满堂啊，叫咗去公司嗰个秘书周学华同我哋一齐去。佢惊我唔识搭飞机咁啊，搵人看住我。 咁你又唔好怀疑满堂嘅好意。周学华样样都识，你结婚嗰阵啊，佢都好帮得手噶。你今次陪祖章去美国买屋，多个人俾意见，点都好啲噶嘛。 冇所谓啦，咁周学华呢个女仔都几叻，几易相处嘅。 咁咪得咯，早期啊， 嗯，做咩讲啲又唔讲啲咁啫？ 其实满堂想托我同你讲。 吓、啊？佢揾你同我讲咩事啊？ 满堂佢啦，希望你哋去美国买屋，间屋即系写你个名。 哦，点解啊？祖张希望自己有间屋噶。 咁佢就应该自己努力赚间屋翻嚟啦。你唔好怪满堂啊，佢唔亲口同你讲，系怕你落唔到台啫。佢已经好爱屋及乌噶啦。 系嘅，我都知道。你都啱，其实免费俾间屋祖张住已经好好噶咯。 你明白就好啦。 你哋都唔中意祖张嘅。 早期啊，你公道啲啦。祖张唔系一个可爱嘅人嚟噶。 边个话噶？如果爸爸仲喺度，祖张就会同其他有钱者一样受人尊重噶啦。 你唔使戥佢唔抵啦，佢有你呢个妹妹已经好好彩噶啦。嚟啊，我哋饮杯，希望祖张有个好嘅开始。Cheers。 嗯 ，Cheers。就根据祖张嘅喜好，帮我哋喺格林威治村买咗一间好舒服嘅屋，同祖张安顿好一切。翻香港之前，周浩华带我去 shopping， 仲参观现代艺术馆添。行咗30分钟，我已经冇乜兴趣啦。但系周浩华就好似翻到屋企咁开心，或者呢啲就叫做人各有志，各有所好啦。 玉太啊，系咪冇兴趣行艺术馆呢？ 哦，唔系，不过有少少攰啫嘛。 咁你挨度唞唞先啦。 好啊，我真系好想除咗对鞋啊，我对脚好痛啊。学华，你对纽约都好熟噶喎。 嗯，我喺度读大学噶。 咁有冇男朋友啊？ 错过咗一次机会，呢几年都冇咯。顺其自然咯。 彭小姐，真系你啊？ 你是 我是道边啊，早心的同事呢？ 啊，是啊，你好啊。 你好。咦，你都喜欢莲花池的？ 啊，是是。 真是巧啊，我来探亲的，你呢？ 我也是啫。不好意思啊，我们赶时间回香港啊。 哦，那好啊，拜拜。 拜拜。依然有增无减，从来都不会过问我为什么会动用银行户口里面六位数字的钱。为了报答他，这出戏我一定好好做下去。几个月了，我们的夫妻关系维持得非常之和洽，相敬如宾，平淡的日子终于都有些令我兴奋的事发生了。祖森，我的堂大佬今天要带他的女朋友来见我。学话，原来是你啊！原来祖森的女朋友就是你。那就好了，你知不知道我几担心会跟未来大嫂不夹啊？好了，现在我放心了。快点讲，你为什么会认识的？ 大头虾，不是一起帮你筹办婚礼那时候认识的咯。 啊，是吧。嗯，不怪得你之前猛赞学华叻女了。喂，咁几时结婚啊？ 喂，乜你仲紧张过我哋噶？你吓亲人啊！ 呢一日系我结婚以嚟最开心嘅一日。周华华大方得体，同祖森真系好登对噶。往后嘅日子，我一觉得闷就会去祖森宿舍同佢哋一齐食饭倾偈咯。 再汇啲钱过嚟啦， 祖章啊，一个月用5000都应该够啦。 姐，乜玉满堂有钱嘛，乜嘢都可以用钱买嘅啫，你使乜同佢悭啫？ 我会觉得唔好意思噶。 喂，佢霸咗我哋间屋啊，又唔见佢唔好意思。 你咪讲过唔用佢啲钱嘅。 咁、我而家谂通咗嘛。 祖章啊！ 哎呀，你唔好再教训我好冇？嗱，俾就俾，唔俾就算啦。 祖章啊，我系早期啊，你唔好咁同我讲嘢啦，好冇？ 我哎呀，我都系俾人逼得好紧要，我先至咁嘅啫。 你以前只系唔中意读书啫，点解你而家？ 哎呀，唔好讲啦吓。嗱，你总之快啲汇钱过嚟。系咁啦 吓。祖心啊，你话点算啦？一年嘅生活费，两个月就俾佢使晒啦。呢、這个无底深潭，我都唔知点填啊。祖心，我同你讲嘢啊。 好啊，呢本书咧都唔及得小王子十分之一咁精彩。 我呢本书几趣怪噶。 你哋两个都几志同道合嘅噃，喂，祖章嗰边点搞啊？ 我越嚟就越中意睇儿童小说，啲字大容易睇，句子简洁，又唔会故弄玄虚，真系好睇。唉，入房唞阵先啦。 喂，祖心啊，咁祖章点啊？ 祖奇啊，你哥哥系成年人嚟噶啦，佢唔应该再系你嘅责任，你唔需要为佢嘅事头痛噶。 但系如果我唔寄钱俾佢，佢可能会露宿街头噶。 咁咪由得佢咯，条街梗系有露宿者噶啦。 你哋好狠心啊！ 唔系我哋狠心，系你哥哥应该学识靠自己。 唔得噶，我一定要照顾祖章噶。 所以祖心咪唔答你咯，因为佢知道佢俾任何忠告对你都系冇用嘅。 禅第二回，姚秀玲监制，曾月娥编导，亦舒原著，可可编剧，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朱妙兰、罗伟亮、翟耀辉、蔡浩良、叶伟伦、曾月娥等联合播演，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现在经已播放完毕。